要找来电先生给个甜蜜的你，传说有颗心插着是你刚刚入门，接下来你太阳会弹尽会写歌会双截棍，头脑清楚不能迷糊，我要教你彻底改造基因种出大变身，我决定插手你的人生，当你的时尚不完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此刻的你正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心情呢？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点播一首符合你当下心情的歌曲。还有就是要把你心中的想念、一些心事一并的在这里分享出来。先来看看公众平台上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雨香、圆圆、Cherry、特洛伊、水与火的缠绵、多多、益善、桃子、飞进、金，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在接下来我们要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田馥甄，这同样也是在今天上午上节目之前水与火的缠绵给我留言的。他说想点播你就不要想起我这首歌，这是当初谢谢专门为我找的一首。在我们同时互相经历的某一个阶段，那个时候我们纠结犹豫，想要放弃，但是又不想成为爱了很久的朋友，这首歌是我们当时的心情写照。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公众平台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写下了一段让我觉得特别窝心特别贴心的话，他说总有那么一瞬间呢，从电台中传来的声音直抵心灵，唤起你的记忆。如果说电台是时光中一项有温度的声音，那电台还是我们非常用心非常温暖的一项发明。因为电台让我们这些可能有着或近或远距离的朋友们在这样的声音当中共聚到一起来分享感动。12:13，接着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Starry。 他说最近呢看到了电视上在重播《情深深雨蒙蒙》，还记得在8、9岁的时候能够第一次把这首歌从头唱到尾，而且大人们都感叹古诗背不下来，歌倒唱得还蛮准哦。小时候最喜欢结尾的三个字是归鸿，而现在最喜欢的是其中的一句歌词，尽管狂风平地起。夏天快要结束了，奶奶今年80多岁了，没有读过书，她这一生唯一看懂的电视剧就是《情深深雨蒙蒙》。因为以前我们边看我还要一边的向她介绍里面的人物，到现在里面的依萍、如萍，包括每一位角色他都很熟，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点播《情深深雨蒙蒙》这首歌来送给我的奶奶，同时也很怀念曾经我们一起在电视机前一起看电视的日子。 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平地起，美人如玉剑如虹。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 中。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最想送出的一份祝福，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通过这样的旋律和温暖一并的送达给你。刚刚有一个地方啊，是我表达的不太准确，我说刚刚看到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的留言感觉很窝心啊，其实这个词应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感觉好像窝火受委屈了，但刚刚在节目当中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感觉心里面暖洋洋的，那种温暖会在心里包裹着我，所以特别喜欢有这么多喜欢在广播当中来分享自己心情的朋友们一起来把这样的歌曲一并的点播送达出来。接下来这首歌是在12点20分左右，雪给我留言说，读书呢可以让人静下心，同时旅行也可以放松心情，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要送给喜欢旅行的朋友们，在路上有美好的音乐陪伴，看最美的风景，也希望朋友们每天都会有好的心情。有人是在车上来听着我们的节目，有人是在

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接着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就可以了。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曲是来自人生若无憾怎能叫人生，他留言说呢，喜欢的姑娘距离不是特别的远，那最近的一些生活目标就是减肥健身，努力学习，还有就是把握好手中的爱情。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是处，但是又觉得前途一片光明，真的很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些鼓励，考研势在必行，而路永远都在脚下。下半时段开场曲点播 Beyond 的这首海阔天空。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情影中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谁人都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不慢，他说想点播张学友版本的《听海》。这首歌是他半夜打电话到宿舍座机曾经给我唱过的歌曲，到现在13年过去了，爱还在心底，但是呢，我却不得不跟他说一声再见。如今通过节目点播这首歌的时候，我只想告诉他，不管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后悔遇到你，爱上你。希望没有我的时候，你依旧可以更加的幸福。在12点40分，我不慢点播《听海》，送给曾经错过的人。 要是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爱，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得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 为年也 到最后也滴。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上周五的七夕节的时候，你的故事我的歌做了一个特别策划，来为一对真爱伴侣度过浪漫纪念日。在上周五下午的5:20准时通过视频直播直播的这场活动，一直截止到大概下午的6:00。当那些一系列的环节和惊喜送给女孩子的时候，她真的能感受到视频直播当中的很多朋友对他们的用心，也能感受到自己面前男朋友对自己用心和爱情的这一份认真。我们先来听听，可能最近很多朋友都已经听到了，在上周五临近活动结尾的时候，很多朋友通过视频直播为他们送来的祝福音频。 真的是郎才女貌的，对吧？今天在羡煞旁人，我们这帮单身狗真的已经是忍住内心的激动了，真的，但是很真心的祝福你们，然后也感谢你们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面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暖心的小故事啊。我想对陈怡言说，于谦对你真的特别好，特别有心，然后你们一定要幸福的在一起。 祝我亲爱的女儿陈怡言永远青春貌美，永远能干优秀，你永远是妈妈最宝贝的女儿。 我首先是祝我们今天的美女生日快乐，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小公主，有这么漂亮的妈妈，这么漂亮的姥姥，真的特别特别幸运，祝你们一直幸福下去。那还有就要跟所有的那个观众朋友说，我们的 slogan 就是生活需要仪式感，要闪亮的过每一天。 就是因为生活需要仪式感，所以我们才需要用音乐来装点我们的生活，装点我们的想念，在节目当中把这样的祝福一并的送达出去。如果你也是错过了那天的直播，没关系，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回复关键词爱情，就可以收到这一条推送消息，里面有男女主角，有我，有现场好多朋友，包括还有他的家人们。继续来看看，在12:47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最讨厌。他说初中呢就认识林俊杰了，很喜欢听他的歌曲，而且那个时候暗恋的男生跟林俊杰的发型很像，包括后来等到了高中时候，身边好多好多朋友都跟我一起来喜欢林俊杰，那时候就觉得能够把这样喜欢的歌，把这样喜欢的歌手一并的分享给各位，是多么的快乐和开心的事情。到现在，今天想点播的这首歌《冻结》，已经距离很久很久了。我也希望在节目当中隔空问候一下我的高中朋友们，什么时候来北京啊？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啊？《冻结》最讨厌点播。 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我那时糊涂不明白为何你会哭，后知后觉以后项链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的空间，冻结有你的世界，冻结的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 一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今天节目的最后，在12:52来自 SS 点播的这首歌曲《陶晶莹太委屈》，用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喽。同时也欢迎各位此刻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爱情来收看上周五的时候我们进行的特殊活动。错过了没有关系，在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精彩活动，欢迎各位可以持续关注。同时明天就是周五喽，我们会有下半时段的有声来信环节，如果说你也想通过声音来点播一首歌，直接在平台上发送你的语音就好了。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爱情胜利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得到消息